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0集，愤怒二。荣幸公主心里也是焦急的，她不问朝中事，每日又闭在自己的公主府中，要不是偶然经过庭院，听见下人们谈起沈庙的事，都不知道皇家有意要将沈庙嫁给太子。且不说因为谢景行，荣幸公主也要保下沈庙，荣幸公主自己也是对沈庙极为欣赏。身为皇室中人，荣幸公主深知女人嫁进来，表面上瞧着风光，未必就是真的开怀。况且沈庙也不是一个热衷富贵荣华的女子，于是这些对她来说更没有必要。真的嫁入东宫，沈庙一辈子都不会快活。荣幸公主赶着要去找文惠帝，希望能够改变自己这个皇兄的想法，便抄了一条近道小路走。沈庙到了一处偏僻的亭子，这亭子掩映在树林中，背靠着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中有几处屋子，倒是方便躲藏。裴郎就从那屋子中走了出来，小太监在外头替他们二人把风。沈庙对裴郎点头，算是行过礼，就问道：裴先生有什么要紧事在这里谈？ 定王把府邸封住了，没办法给你传信。 裴郎开口道： 太子娶你入门的主意是定王提出来的。 沈庙挑眉，裴郎见他并不惊讶的模样，就问： 你知道了？ 猜到了是他的手笔。太子的脑子无缘无故怎么会想起我来？沈庙淡淡地说道。裴郎有些疑惑沈庙这话的语气，倒像是对太子和傅修仪极为熟悉的样子。可是沈庙一个闺阁女儿，平日里根本就没有和皇子们打交道的机会，如何又会了解皇子的个性呢？只怕沈信都不见得有沈庙这般熟悉吧。这一处荒原曾经闹过鬼，平日里几乎是没有人来的，因此裴郎也不担心有人路过。他皱眉道： 成亲的事你打算如何？ 沈庙有些意外，裴郎一向是一个只会分析利弊而不会带上个人情感的人，难得问他亲事，毕竟他怎么看这桩亲事于大局来说是无关紧要的。沈庙开口道：顺其自然。 你不能嫁给太子。 嫁不嫁不重要。沈庙最讨厌的就是裴郎一副笃定的模样，似乎将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手中，因此他看不到旁人的挣扎，只会以自己认为是对的去做。他就冷冷地说道：就算嫁过去了，我也未必过得不好，也会用我的法子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每一条路都有不同的走法。裴先生不会认为这世界上只有一条路吧？ 我并非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嫁进东宫固然可以让你走你的路，可是以你的婚姻为代价，这对你来说太过残忍了，也实在得不偿失。 沈庙心中微微一动，看着裴郎。裴郎竟然会说以你的婚姻为代价，这对你来说太过残忍了。要知道前生婉瑜要嫁给匈奴的时候，沈庙曾经求过裴郎，因为裴郎是傅修仪的心腹，裴郎的话傅修仪总会考虑几分，而当时裴郎却告诉沈庙： 娘娘，以公主一人的婚姻换来名气的安好，换万民福祉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 擅长以天下大局来观摩世事的裴郎，竟然也会将大局摆在第二位。裴郎没有注意沈庙的神情，他道： 皇家将消息传出去，整个定境没有人敢和沈府结亲。 那又如何？ 如果不行，你嫁给我吧。 裴郎说道。空气似乎有一瞬间变得僵硬极了，然而出乎裴郎的意外，沈妙盯着他的目光中没有惊讶，没有娇羞，连一丝一毫的动容也没有，认真看去甚至似乎有些冰冷。他问，你在说什么？裴郎的心头好像被兜头浇下了一盆凉水，冷得出奇。明明此事他也不过是为了利弊而判断，在沈妙清澈的目光下，却让他心里某些隐秘的愿望似乎也被人窥见了，一瞬间变得狼狈。裴郎躲避着沈妙的目光，定了定神，才继续道， 不能嫁到东宫，你总要嫁给旁人，这才能有一条生路。嫁给我的话，或许能抵挡一阵。 裴先生为什么要帮我呢？沈妙却轻轻开口，他的话语中似乎含着些许别的语气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他道，我们不过是因为流萤而生出的交易关系，或者说是主仆关系。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要挟你。若是我被禁锢，不正是合了你的心意吗？跟了傅修仪比跟了我好了千倍万倍，裴先生这么帮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真心的呢。沈妙的话有些嘲讽的意味，裴郎听在耳中莫名不是滋味。他不晓得为何沈妙有时候对他客气，有时候似乎又对他有着敌意，或许女人都是这般善变的。可是沈妙的问题他说不上答案，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。沈妙微微一笑，就算我嫁给裴先生也不过是下下之策，裴先生要用什么身份娶我呢？定王那头又如何交代？你不会因为我就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。裴先生是颗好棋，我可不想这么随随便便就用了。况且亲事和夫君对我来说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，不过是一个同床共枕的人罢了，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睡觉，除了这些和陌生人又有什么分别？嫁给谁我不在乎，会不会被逼婚我也不在乎，我的幸福或是快乐不会依靠在这上面。沈妙微微抬了抬下巴说道。裴郎听得连连摇头，他想要否定沈妙的话，觉得沈妙年纪还小，不晓得终身大事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这会儿子只是在赌气，日后明白了其中原因，吃了苦头，那才会后悔不迭。然而当他抬头瞧见沈妙神情的时候，又怎么也说不出话来。沈妙的表情是认真的，他凉薄而冷淡，对于外界之事有一种淡淡的厌倦，仿佛提起都会下意识的厌恶，他是真的不在乎。可是女人怎么会不在乎相伴一生的人呢？裴郎呆呆地看着沈妙，气氛僵持中时，却听见有恶意的嘲笑从身后传来。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桩风流韵事。 沈妙猝然回头，却见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两个蒙面的黑衣人，这二人手中皆是提着长剑，就朝沈妙扑将过来。裴郎连忙拉着沈妙躲避，沈妙厉声喝道，你们是谁？ 哼，沈小姐，莫要怪我们，要怪就怪你挡了别人的路。 那二人狞笑一声，一人朝裴郎掠去，一人提剑就往沈庙这头来，竟是一点活路也不留的直下杀招。沈庙心中暗道不好，没想到裴郎寻的这个地方竟然方便了旁人的杀人灭口。他按住腕间的镯子，可是这镯子也要近距离使用才好用， 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却见当空之处横出两个石子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两个黑衣人的膝盖弯处。那二人痛得大叫一声，却是摔倒在地。刷刷两道剑光，亦有二人猛地掠出，反手将黑衣人手中的长剑刺入对方胸膛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根本没有给人喘息的机会。后面出现的二人却是宫中侍卫打扮，对着沈庙作了一揖。裴郎正要说话，却见自屋顶又翻下一人，身材挺拔高挑，紫金袍，银面具，一双桃花眼的目光却锐如刀锋，却是瑞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